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下午天气晴好，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4度，同时伴有3到4级的偏南风，阵风比较明显，预计阵风最高可以达到6级左右，出行请各位注意防范，空气干燥，需及时补充水分。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气温21度到24度，相对湿度20%。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下午天气晴好，偏南风阵风比较明显，请各位注意防。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王凯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Ser feliz, yo ya no encuentro una forma de volver lo que hizo la vida de nuestra vida, que no daría por tener tu amor. Pero da igual, ya me olvidé de olvidarte, porque si tu deseo es mi mayor placer, hoy mi destino es querer siempre más.Y mi camino fluye hacia tu mar. Ahora ven, acércate.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4月11日11:33的29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天气变得好了起来 啊，而且特别的暖和。 是的，希望各位呢因天气的这样一个气温的调节呢，调节衣服的穿着啊。 是的，听说过两天可能还要降温了。 对，刚看了一下天气，好像周五周六的时候有一个10度左右的降温。 是的，这个气温可以说是骤降了。 希望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啊。今天我们要去一个欧洲中部的国家哈。 哎， 这个国家呀，就是反正是听上去还就是我老感觉有很多红色墙、红色砖的屋子在我们眼前一栋一栋的出现。 是吧， 哒哒哒哒那种出来了。 对，反正这个国家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古典， 是， 然后呢很有艺术的气息， 又有新城又有老城哈。 是的， 他们好多的城市到底是哪里呢？我们今天先为稍微的让他停一停哈。 好， 但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哈。行走的猫叔。 猫叔。 对，猫叔也是挺忙的哈。 啊，猫不走世界嘛。 猫不走世界。刚刚从表演回来，然后。 刚刚瑞士，但是布达佩斯也是他刚刚去的地方啊。 啊，一下透露了。 哎呀，说对了，哎呀呀，到底一会儿十分钟的资讯之后带来怎样的匈牙利哈？ 嗯， 我们一起期待 Catwalk 精彩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插播一条非常好的哈，这个4月11号到4月15号、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华语啊、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口播播出内容及安排如下。 嗯，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哎呀，还在大标题的呢啊、 就是 RNG 的形式啊。 嗯， 北京地区呢落地海选将于4月14号、15号、21号举行，而且到时候北京电台知名的主持人及专业广播的负责人将担当评委，走进海选的现场与选手面对面的交流沟通。 你有 freestyle 吗？ 对，全面考察选手专业的素质、挖掘选手的潜力啊。 哎，对，那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的详情。特别感谢北京梳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是的，希望各位选手多多努力，绽放光彩哈， 绽放自己就行了啊。 对对对， 好好的释放吧， 对，好好释放，做自己哈。说完了主持人大赛的信息之后、来到了道道生活的区域。 好，这个区域离我还真的是蛮近的。 挺近是不是？ 但是说实话它离整个北京的城区有点远。 哦，叫做北京通州台湖将建万亩的公园。 哎呀，台湖挺火了。 台湖啊，这样。 这样。台湖镇 台湖镇，哎， 镇啊、 对 对，就跟童话镇一样浪漫美丽哦。 对，镇长最近挺忙。 我跟你说，台湖镇挺好。 是是， 我有一次特别去了台湖， 驻足了 啊，驻足了。我去那儿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楼盘，房价什么的啊。房价就不说了啊，那个，反正那块要建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啊， 惠民了啊。 是的， 嗯。 记者从通州区台湖镇获悉，台湖镇将建设总面积达到2.3万亩的台湖游憩公园， 好啊， 共分四期工程进行建设， 嗯， 涵盖园林艺术、体育健身、儿童娱乐等多个方面。一期工程将于今年9月底竣工， 厉害了， 今年9月底就竣工了， 还有大概5个月的时间。 对， 据了解，通州台湖镇整体定位是什么呢？生态台湖演艺小镇。 是的，它有很多的文化基地，我们的就是标志性的单位可能都会过到那边、 是通州区重点打造的特色小镇之一、正在建设的台湖镇万亩游憩公园分为四期哈、占地达到了23000亩，将生态文化艺术农业产业旅游融为一体，打造春花万枝多彩森林的景观特色。 是的，其中的一期工程为台湖公园及周边平原造林成果基础上进行的提升建设工程，总面积是5005.1亩。那目前呢已经进场施工了，将着力打造台湖公园。台湖公园因为早就有嘛，林中演艺， 在林子当中表演， 对，还有呢健身娱乐、国际农庄等四大景区。二期工程呢主要是由台湖政府大街道路绿化，还有台湖镇3条绿带建设等部分组成，总面积是9666.85亩，其中改造提升面积是4696.3亩，新增面积是4970.55亩。 是的， 将重点进行像森林演艺啊，还有体育健身、儿童娱乐、艺术农业、野营房车等5大景区建设。 哎呀，真是非常多的选择哈。 对，另外呢，像这个新增地块，采取边签约边拆除、边进场的工作方式啊，真的是三位一体呢。 对， 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而3、4期工程也将根据规划和整体工作安排稳步推进。 总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惠民的一个大公园哈。 是的， 大家又多了新的选择了啊。第二条，春天来了哈，春季踏青赏花的模式早就开启了。就看朋友圈里拍那些所有的那个花的图片，现在下来了一个小 APP， 就拍花一识别就知道是什么花。哎呦，好棒！现在真的是，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好棒啊！ 有一天我自己拍了我自己一下，我是天马。 天马。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下载小程序、 我以为是天竺葵， 对，这是花啊。武汉这个城市啊，因为有樱花嘛，对不对？因为樱花季成为了热门的目的地。 哎，这个是我们都能想可想而知的啊。今年三月春风渐暖，全国普遍升温。 那是。 四月开始，各大旅游目的地就逐渐进入了花期了。春季踏青赏花成为很多中国旅行者的出游选择。林芝的桃花、婺源的油菜花、武汉和无锡的樱花等赏花目的地领衔涨幅榜单， 一片飘红哈。 是的， 境内目的地涨幅排在前十的分别是西藏的林芝、江西婺源、四川九寨沟、湖北武汉、江苏的无锡、湖北的恩施、安徽的宏村、浙江的杭州、青海的西宁和江苏的扬州，涨幅均在35%以上。其中林芝，我的天哪，221%， 妈呀， 和婺源152%的涨幅继续摆， 年年涨幅破百，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气爆棚， 好开心啊。 对，花季的到来为目的地热度上涨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各地花期短则一周，长则月余，盛放时期往往更短。 对， 那各地花朵的品种和花期都不相同，三月到五月是每年的赏花旺季。 现在已经到四月了，对不对？四月境内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排行榜我们告诉各位一下啊。排在前十分别是一人一个啊。 好， 北京、 成都、 上海、 重庆、 西安、 厦门、 三亚、 杭州、 广州、 武汉， 还是这几个老几位哈。 对，老几位。 对啊，樱花季到来，帮助武汉在今年第一次进入前十名。 武汉说， 终于进来了。 对呀，夏夏 下去。 这终于挤进前十啊！ 啊，是的 ，Top Ten 哈。每年樱花季是武汉一年当中真的是最漂亮的时候了。 哎， 相比你去日本赏樱，去武汉只需一张高铁票就可以搞定一次说走就走的赏樱之旅，真的。 你看，就是其实樱花品种差不多。 是的，用蔓延芬芳的春色迎接新的一年。除了我们了解最负盛名的武汉大学樱花之外，武汉还有日式氛围的东湖樱园。 哎，其实也很美啊。 汉江怪物不是。 汉口 汉江滩公园，江南风情的滴脚公园等多个赏樱花的地方啊。 是的，其实这些都是各 种风格。不用老去武汉大学待着， 武汉大学也是这个人满为患，人家挺无奈的。 是的，都到时候都看人了，影响赏樱的乐趣啊。 是。 第三条来自于新疆铁路的部分。新疆铁路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将有五对旅行列车陆续开行。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啊。4月10日零时起，新疆铁路实行新的旅客列车运行图啦。这是2018年新疆铁路部门首次这个调图。那此次调图增开了相约敦煌、环游北疆还有游览南疆共五对旅游列车，提前开启坐着火车游新疆。 这五对旅游列车呢，全部实行固定化的每日开行，开行密度很大，开行的时间跨度也很大，且游客和普通旅客都可以自行购票入场。 哎，是的，非常的棒啊。那其中呢，相约敦煌旅游列车车票全部公开发售。环游北疆和游览南疆旅游列车车票淡季全部公开发售。那在旅游旺季将优先服务旅游客流，旅行社办理剩余的票额再公开发售， 比较合理了哈。 对， 我们回顾一下往年。 好， 新疆这个地方都是在六月旅游旺季才开行旅游列车的。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副处长司申明说，之所以今年全部提前至四月开行，主要是为了培育旅游客流的需要啊。 是是是， 便于让江内外的游客提前了解我们的情况。 没错。 By the way呢，同时在四月至六月期间，旅游列车也可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一个选择。 哎，不错啊。 谢谢我们的司处长。 是的是的，司处长说的很好啊。 他还说呢。 对，他还说了，说虽然旅游列车的设施设备比一般列车要好，但是票价与普通列车是相同的，加量不加价呢。 还不错啊。 实现旅游淡季服务旅客，旺季服务游客，这是司处长继续说的。那记者也了解到，此次增开的旅游列车均采取新改造双层空调车体，哇，新款科技感， 真的， 对，爆棚的车辆。车内设施新，功能齐全，环游北疆、畅览南疆的旅游列车是按照流动的宾馆，设施配置，还有对啊，及住宿、娱乐、餐饮、旅游文化体验于一体，配有餐车、休闲娱乐车，还有淋浴车等等。 那么我们展望一下未来 啊， 新运行图实行之后，新疆铁路开行的旅客列车达到71对，运能日均扩充2800席位，总日均运能达到10.08万席位，为各族旅客出行助力新疆旅游提供了强有力的 动力支持啊。 好， 第四条，哎呀， 要不要太空？ 好多人对 呀、 啊，好多人有很多太空系的电影。 是啊， 我们坐着飞船就上去了哈。 对， 还得排号 啊、 嗯，还得这个有不一定 下次吧你 对啊，也不一定有钱 了 对啊，所以说得提前预定哈。 嗯， 外媒报道的一个事儿 啊，说这个首家太空酒店， 哎呦， 2022年将迎客了，一天可以看16次日出日落，它是怎么去这个建在哪儿了呢？我很好奇、哦。 也就还有4年哈。 对啊，4年。据外媒报道，世界上首家建在国际空间站的酒店、 哦、怪不得 计划于2022年开业， 厉害了。 据悉，这家名为 Aurora 的酒店、 哎、 是美国的这个 Orange Band 公司去设计建造的。 嗯、 酒店的面积是42平方米，可同时容纳4名住客和2名机组人员。 42啊！ 啊，是住在飞船里啊， 跟诊所差不多面积。42平方米啊！ 哎，你这诊所啊， 行， 也差不多了。 对，加上院子，然后呢？ 还加上院子。 这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邦杰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的时候说，酒店在距地球320公里的高空营业，全天将处于失重的状态。 哎呀妈呀，他还表示了、 哦、失重、哦、 对，届时呢住客还可以参加果蔬种植实验， 种豆吗？ 啊，这不马特达蒙演那个吗？ 对对 对， 对 哦、 种豆、嗯、 是，并将成果作为纪念品带回地球。你看，光巨型土豆， 你咋都张牙了？你咋都时间太长了？ 是 啊，是吧？据报道，大家会了解酒店的价格啊。 嗯、 入住酒店12天的花费， 嗯， 到时候咱还回去吧。 12天的花费啊，12天950万。 美元，哇哦，这好大的一笔钱， 哎、算一算哦， 不要算，没有这个概念、 啊， 其中包括3个月的飞行培训和来回交通费。 妈、啊，还有3个月飞行培训呢， 对对对，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没有请假，主要是没有请假。该酒店每隔90分钟绕我们的地球一次、 哦， 这意味着游客一天当中真的可以看到16次日出和日落， 拍一张最美日落。 哇，成本好高 啊！对啊，这个成本真的是太高了。 我们加油工作啊！ 对，加油工作 也赶不上这趟。 我跟你说，就是花950万美元，然后拿了一个非智能机上去。 对，下一条是这个。签证的事儿啊， 签证的事儿啊。 阿尔巴尼亚对华旺季免签，东欧游提前进入预定高峰期。 哎，是的。近日呢，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公布消息称，阿尔巴尼亚政府对中国等9国的公民实施旅游旺季免签啦。 哎，改错了。 对，这是继塞尔维亚、波黑之后第3个欧洲国家对华设立免签政策。 嗯， 那旅行社业内人士表示说，目前虽然说西欧、南欧仍然是中国游客赴欧洲旅游的首选， 嗯， 但是随着东欧国家的免签利好，预计将迎来一波东欧游的出游高峰。 是的，那根据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公布的消息，自2018年的4月1号至10月31号，刚刚哈， 嗯， 中国公民持我们的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阿尔巴尼亚。停留期不可超过90天。记者也是采访多家旅行社嘛， 嗯， 相关的推陈部门哈。国内赴欧洲旅游呈现3种模式， 哦， 西欧、南欧旅游配套最为成熟， 哦， 首次出境游中国最受欢迎哈，在中国最受欢迎， 嗯， 第二次北欧极光和冰雪之旅， 嗯， 作为特色体验颇受80、90后的青睐。此外呢 啊，就是包括阿尔巴尼亚的巴尔干半岛、奥地利、捷克等东欧国家出游人群中具有多次出境游经历高收入人群占比最高。 这是一个大概的分布哈， 嗯， 希望大家在欧洲的时候呢，中东南都去看一看， 对， 感受一下美丽的欧洲风情。今天我们就去欧洲中部的一个国家了，这个国家是匈牙利。 哎， 嗯，到底我们的 Catwalk 猫叔带来怎么样的匈牙利呢？我们掌声有请猫叔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Semmit nem teszek, rád nézek, s tudom már, hogy egyedül ébredek. تعلق ده أطير درامات نير كوشا كيس بادي نيش مالك رام نيزالك بوشو يا إيد نويد لفاقيت فساك Másod perc a bátorság, az időszűk, a pupilla tehát. 刚才我们跟那个猫叔眼神沟通了一下，猫叔打开他 schedule 说，我今天最想说的，觉得布拉格比布达佩斯还要好玩。 是的，想先说布拉格，对、啊，然后我们再去匈牙利。 可以，没问题。 布达佩斯啊， 我们今天又看到了精神焕发的猫叔，欢迎猫叔， 欢迎猫叔， 很高兴又跟各位听友在。电波中相遇了， 真的 是的。 我每次见到他，他头发真的是打理的，真的。 他还有他的表，刚刚 哦、主要表 啊，是我就在，这是什么品牌？ 就是非常的商务，就对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很重视节目，每次出现都是全心全意呈现在朋友和节目的面前。 嗯，是的，我已经看出来是什么表了。对。 那个为什么会那么的推荐布拉格呢？ 因为我觉得大家会认为东欧其实可能更多体现是传统，但实际上布拉格这个城市相比于我之后下一期要讲的布达佩斯来讲、 哦、 它有传统跟当代的结合。 哦，传统、当代，它用当代不是现代， 而不是现代。 哦，这那个当代和现代怎么去？ 当代比现代可能是稍微的晚一点吧。 没有没有，当代比现代还要再近、 近一点， 比我更 当下嘛。 哦、 对对对对 对， 嗯、 啊， 这个用词很准确哦。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 嗯、 这次去布拉格是 当代艺术家， 现代文人， 也够了。 哎，周总，你还知道现代文人呢？ 嗯， 张小波，哎。啊说到布达佩斯，那个不是布拉格， 布拉格 有很多的歌曲、电影、还有纪录片会拍布拉格漂亮的广场哈、这次去的有没有？因为你是酒店控，我想在捷克这个国家的布拉格是不是有很多特色的酒店衬心？ 对对对对对。但实际是位置最好，跟整个全程最好的还是四季。 四季 啊， 四季是在老城里， 就在老城的查理大桥的边上，走过去就只有五分钟， 很有气质。 哇，哎，那这个四季是不是也就是它的装修啊，它的风格也融入了老城的那种。 现在坠入的装修的深渊。 深渊啊，不可自拔。对，是跟那个老城的风格融为一体，还是说它还是很现代的？ 其实它的整个风格来讲是跟它有分两部，一部分可以看到街的景色，一部分看到是河的景色。因为整个布拉格的城市是分成其实是两大块，被中间有一条河。分开，老一部分是城堡区跟小城区，一部分是老城区，老城区边上再往外围是新城区。 可喜欢这样的布局， 对对对。所以这条河上面呢是他们母亲河，上面有七座大桥，然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查理大桥， 你刚才说只有五分钟，哎，这样桥是应该横在陆地之上的哈， 对对对， 那个酒店应该是在陆地的上面， 酒店就在河边， 就在河边上， 对对对，酒店的那个就是早餐的时候你走出去就能看到整个河的一部分，能看到这个城堡区的那个以前的老的王宫， 这个位置简直是 位置绝佳。 对、 但是一般如果要是住在河边的话、那会不会很冷呢？因为海风河风比较大。 其实不会不会，因为其实室内的话他们这种就是保温是做得很好，所以进酒店就非常温暖。而且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正好是复活节期间。所以正好他们酒店还有一些邀请当地的一些年轻艺术家做一些复活节的演出。 好棒，赶上了啊。 今 天聊到这个歌剧非常喜欢的这样一个老区新区和当代社区的一个交汇处。 对 对, 对。 那你是怎么行走？你 catwalk, 你要行走布拉格。 对、 因为其实布拉格有个别称叫千塔之城。 千塔之城。 因为它有就是上千座的这个，因为它是整个是哥特式风格的建筑，所以它很多高塔。你在高处，在城堡区的高处往下看，到处都是尖塔、 神灵， 对对对， 神灵， 尖尖的塔，直耸云霄的。 它屋顶都是各种塔的那种尖顶状的，哥特式风格， 哥特式的， 它真的是很密集嘛？ 对，很密集，很否则就不会叫千塔之城了。 吹 水，我的天哪，吹水，真的是你从太空就是空中俯瞰，哎呀妈呀，这一片喀斯特地貌， 真的是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然后它整个老城看上去是红色的， 哎，红的， 红色的，红色的，红色的。当然也有一些少数是灰红色，但绝大多数一看去基本上都是红色的。 就是可以想象一下，猫叔穿的非常的就是那种商务休闲的装束哈，然后呢，走在布拉格的街道呢，全是那种 上了几百年的那种砖墙在它的周围铺成。 其实我觉得像欧洲很多城市来讲，就是我觉得去了这么多个地方，我觉得有个很重要，包括这次也是，就是你要有很好的体力。 哦， 因为进老城你不基本上不大可能什么坐车， 就是走 走就是走，而且是往山上走， 一路是上 你往上去的。城堡区是高处的，而且城堡区身边如果要俯览整个城市要爬另外一座塔，其实没有电梯的。我这次爬了，这次去整个行程去了四个目的地，每个城市都爬了好多山跟塔， 是不是瘦了？ 真的是瘦了，我刚才就说了啊。 对对对，然后所以说城堡区其实非常大，那游客也比较多，但是我觉得。非常推荐的一个地方是我现在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 啊、 圣维特大教堂。 圣维特 大教堂。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头？ 其实它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跟别的教堂，因为教堂欧洲教堂大家有去欧洲也知道教堂看很多。 嗯， 那它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啊可能会审美疲劳。 哦、 那这个教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叫做是有一组阿尔丰斯穆哈给教堂设计的新艺术风格的花窗玻璃。 花窗玻璃 什么叫新艺术风格的花窗玻璃？ 控制你自己不要坐下来、啊、坐下来 有没有相关同款壁纸？ 这个花窗玻璃、 其实花窗玻璃跟所有都是一样的，就都是彩色玻璃， 彩色 玻璃很就非常面积非常大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刚才说这个阿尔丰斯穆哈这位艺术 家、 艺术家 他应该是整个捷克近现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甚至都是最重要都没之一，就他的整个艺术风格是影响整个就是二十世纪初前后整个世界的艺术风格的。 他是个设计师还是建筑家？ 他 是一个 艺术家， 插画艺术家。对 对, 对， 他把他整个插画的新颖的插画的风格运用到了这个很肃穆的这个教堂里面。 有一些设计师是这样的，他只负责 design 的部分、 对， 施工是找别人去做、有些人是他设计出来自己去弄，他是属于综合性的。 他是设计完他要画出来嘛、他要画出来，所以说他要把那你想要把那个这么大的巨幅尺寸的话他画出来，画出来才的话才有可能去让玻璃制造商去按照他画出来的色彩去做。 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想想这个彩色的玻璃下面还有很多关于捷克的分享。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平时其实很快进去，但那个维尔基涅教堂，我也不知道为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排这么久，也没做过功课关于花廊玻璃，排了将近25分钟才进去。但是我在那个花廊玻璃里面的停留时间是最长的， 最长的， 最长 的， 因为你是觉得。真的很震撼。说实话，就我去过很多欧洲的教堂，但我觉得这个它的花廊玻璃是我目前见过最美的、 最高级的、最好的、 最美的、最美的， 什么震撼？ 对对、就两个字儿。 对呀、 对， 就是好。 这是哪一个教堂？我们 就是我刚圣维特 圣维特 大教堂，因为它是在城堡区里面。那给大家普及一些相对比较常规，就是城堡区去的买的票，它有分几种，一种票里面有分，就是说有的票等于是套票，开个去两天。然后它有一种是可能就是包括三到五，有个是包括四个景点，有个包括就可能6到7个，就你要根据你的时间来去安排，你不要买完之后你去不了时间让你去不了那么多地方，你不要买那种比较长的套票，或者是你今天看不完第二天可以去。 嗯， 那如果我说旁边那个高点的那个地方，其实那种就是属于比较便宜的那种套票里面是不含那个高塔的，你去的话要另外买单买门票进去，爬上那很高的地方去拍照。 嗯， 然后呢我觉得刚刚说完这个教堂，我觉得因为如果大家时间有限，特别是很多时候觉得那我最值得看什么地方， 是是是， 那我觉得应该再推荐另外一个就是离教堂也在城堡区里面，但是你要走出城堡区了，要走到城堡区再往上走的话，有个地方叫做斯特拉霍夫修道院。 斯特拉霍夫修道院， 修道院， 对。但是为什么要去修道院呢？你想啊，就皇宫都不看，为什么要去修道院呢？因为修道院里面有一个斯特拉霍夫修道院的神学图书馆，它是被誉为从永远在全世界最美图书馆的海洋里面，永远都没有， 也是没有 没有出前十的，永远都在前十之列。 这个怎么个好看法呢？ 它其实就是壁画就非常美，就我很难， 是不是都是各种神话故事？ 不，最主要的是你一看到那个地方，我有朋友在朋友圈po出去，他说我真想去。换成变成一个当年的神学学生、去坐在里面读书， 那是神学院呢。 神学院， 对啊， 对对对， 我化妆成天使， 他那个 坐在里面。 前十， 对， 因为我们节目如果有视频就更好了，就把那个大的10米的墙给大家看一看，看这前十的排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神图书馆、博物馆什么样 的？第一，它的整个的就是两个，它有其实里面有两个图书馆，而且两个不同风格，一个就是。层高很高，然后上面也是就是关于宗教的故事的壁画，然后两边是这个就是图书的藏书阁一叠叠上去，但是其实现在你去游客都进不去，只给你画了一条线，你只能在线外往里看拍照， 那只能这样， 对，因为人太多了。然后第二条就是它层高比较低，但是它整个的话更明亮，所以两个图书馆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他那个书真的是摆在上面吗？ 对对对，那是真正的古籍 哦， 它应该也就至少也有是大几百年的历史了。 哇， 所以非常非常美。我觉得等晚点，因为现在没有发图片，晚点等做完直播，我给你们看一下照片， 好好， 你就知道那个图书馆为什么被列为全世界最美图书馆之一了。 因为我 一定有它的理由。 我也去过不少的图书馆，但是没有去过国外的几家啊。就是那个图书馆，就是比如有的是散落的，有的是整齐的，它那个是有设计还是保持原貌的？ 它就是以前就是。中古时代的原木，对的原貌一直保持现 有。 我 的天， 哇！ 大家想想大片儿吧， 对， 神话片那种的， 对，你可以想想，比如你可能想 像 哈利波特 的 猪那样 的， 对对对， 哇，好有魔幻的气质！ 一打开，光出来了，哇，一个密码， 对，广机打开，砰，飞出一只蝙蝠。 而且，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圣维特教堂的那个就是图书的那个花窗玻璃嘛，也讲到那个艺术家嘛。就名字比较难记啊，就是那个阿尔丰斯穆哈哈。但是就很巧的时候，我离开布拉格的前一天，因为复活节很多店铺都关门，博物馆也都不开，我就在老城的市政厅广场转悠，其中有个画廊正好在办阿尔丰斯穆哈的主题展。 哎呀， 你在国内你也看不到，所以你能看 到 他很多的插画，小尺幅的插画作品，所以你就能从他的插画作品，你就联系到啊，他怎么？因为当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花廊玻璃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到是什么样的人去，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构思，而最终创作这样的一个宏大的作品。但是当你看到他日常去做的电影以及各种商业的插画海报之后，你们 就不难想象 他其实原来色彩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截取，然后 可能在那个荒漠上它又升华了。 是的是的。 对，我觉得这个简直太棒了，它不光是有色彩的那个配搭，而且还有就是各种绘画的工艺、嗯、人物啊场景啊，哇，每一个神态都特别到位。 而且它要把它作为布局、哦、你要想接就是它的整个人物的在整个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里面进行一个布局。 对啊，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他是当地的人吗？还是 对， 就是 他是捷克，不是布拉格、 哦、 他是 捷 克 人、哦、 后来他最后就定居，他在法国生活都很长的时间、 哦、 后来就法国他有一次偶然机会，就是那个公司所有人都下班的，好像圣诞节期间，然后当时法国有很著名的一个女影星要做一个电影海报，然后最后只能他上， 嗯， 然后结果他就一炮而红了，他的风格就一炮而红了，而且他原来就没有接受过所谓正式科班的绘画教育， 嗯， 所以 这 就 是天 才， 这 就是天才、 哦、 而他必然成功，就可能他的风格就在那个时代就是必然要出来的。 告诉我一个道理， 什么呢？ 下班别急着走。 嗯，你还是好好维护一下诊所啊。 我觉得就是刚刚说他是捷克人，而且他的色彩极其的丰富。 嗯嗯， 那刚刚你说捷克有红色和非红色， 嗯嗯嗯， 除了这两个颜色，其实捷克的颜色还有什么样？金色、绿色、红，有没有其他的颜色？ 我觉得绿色也有，绿色也有，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了。 哦、 就是我觉得捷克的话是一个，第一，它布拉格也是一个艺术之都。为什么刚刚说有要？强调我们刚才就说的是过去， 嗯， 我们现在说一个当代， 当代， 当代我说三个事情啊。第一个事情是有个房子叫会跳舞的房子， 会跳舞的房子， 这不是一首歌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当代建筑，因为整个捷克是一个布拉格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城市建筑， 嗯， 那但是这个建筑在1990年落成的时候，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反对它，因为它的整个夸张的当代解构性的建筑风格跟整个城市是格格不入的，有点像当年贝聿铭先生给那个巴黎做波伊金字塔的感觉。但现在会跳舞的房子已经成为布拉格的一个新的名片。 我有一个问题，都是圆圆的布拉格，对不对？它那个房子的结构和颜色是什么样的？ 它其实是一个 玻璃， 透明玻璃，然后它是个扭曲的，一个建筑跟建筑好像是两个人在跳舞。 这不是就是行为艺术吗？ 哦， 是不是？ 但是它变成是一个建筑，你想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冲击力、视觉冲击力的一个。当然，晚点我给你看照片你就知道。 它有功能性吗？这就是 建筑，现在里面也有艺术馆，也有酒店，也有咖啡馆。 哦， 其实去的话可以上去的话，如果你要进去要上去，你就买一杯咖啡，或者如果你不想排队，你就给他100块当地货币 啊、 哦，你可以去到观景台去拍照， 哦、 因为它的视角也很好。 嗯，真的是 会跳舞的房子， 对对对， 会跳舞的房子， 这是一个 当代之一。 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有点就是结构，大家会对它理解会觉得它是传统嘛？那结构其实它的。文化艺术也很丰富，很多剧院。那我觉得一定要去捷克看一个东西叫黑光剧。 哦，黑光剧啊，好炫！ 是捷克的戏剧活动面最特殊、知名度也是最高的一种。它其实你不需要考虑到语言的问题，它全剧是没有语言的。 嗯哼， 它通过肢体、音乐，还有灯光效果，让你明白它传达的东西。 哦， 所以至于什么是黑光剧，大家可以回去自行百度一下。 有去现场是不是？ 对，我怕买了票了，我去看了。 哦、 我就说我说的这些都是我去看了，然后全程是不能拍照的。 哦， 对，然后大家可以去感受，就是它其实我去看那个好多黑光剧团，我那家也是通过我住的这个四季酒店前台，他帮我已经把票订好，已经打印出来，我去所有就不需要专门再跑一趟，所以这是住好酒店的好处嘛。 是的，是的。 然后到时去完之后，他会告诉你在哪里，然后进去完之后就是坐落座，然后呢，整个大家在看很有意思，它其实是结合了肢体、声光以及其实有情节的， 嗯， 其实一部分是那种我们说比较黑光剧，可能有了解就知道，就是比较夸张一点的一些东西，加上一些有情节搞笑，所以其实全剧下来大家都在笑，而且其实以前大家会觉得我们理解不了西方人的幽默， 嗯， 但是黑光剧里面或者我至少我看了这部里面，其实你能理解它是要传递的， 嗯，有幽默的 故事，对对，它是一个讲一个对夫妇去非洲旅行，中间发生各种有趣的事情。 哦，无声的幽默很高级， 对， 很高级啊。 嗯， 对，然后 黑光剧啊、哦， 对，黑光剧一定要去买，提前买票看。还有呢，捷克其实还有一个必须要去听的就是爵士乐。 哎呀， 爵士乐， 哎，我们竟然没有准备 呀，没，今天光准备匈牙利的了。 爵士乐爵士乐的起源我了解过， 嗯、 是老。就是美国人他们劳作的时候，对他们劳作的时候就调整情绪，是美国号子、 嗯、 那种感觉，就很出 美国号子 初始理解是这样的 啊。 怎么在捷克？ 其实欧洲的有一个很广泛的爵士乐的 这个听众以及乐团、哦、 基本都在室内演出， 他们都有俱乐部， 俱乐部 也都是要提前买票的、 哦、 所以我也是通过酒店前台去确认今天有没有票、哦、然后他帮我预定了当天的 VIP 的位置， 哇， 然后去的话就直接去付钱领票就好了。 VIP 是什么样的？ 就最前面，就最前面，就是 酒店前台很厉害哦。 嗯，但是礼宾部，礼宾部 哦，礼宾部， 对对对对。 我跟你说，这个礼宾部绝对是相当于一个顶级公关， 很好，很好， 对对对， 人脉非常的广。 而且等我再跟你说吃的事情，再说到这个礼宾部好处啊，就是回到说俱乐部，我去的那家叫Reduta，Reduta，R-E-D-U-T-A， 它是整个布拉格最好的、最老牌的，也是全欧洲最好的爵士老派爵士乐俱乐部。 好羡慕你。他那个爵士乐有很多的风格， 他是老派的， 老派的， 经典的。 哎呀，那个鼓手他都是当地人吗？还是 当地艺术家，结合当地艺术家。但是他平时有时候也会邀请国外的高水平的爵士乐的乐团来演出。 演出 当天我去买票的时候，当天是爵士当地的乐团演出。 哇，真的是古钢琴的， 对、嗯， 真正的爵士乐是古钢琴的演奏，爵士鼓，鼓刷打的。 哎呀妈呀！ 哎，那个感觉是什么样？是慢慢的还是有节奏感的？ 有节奏感，因为它其实，其实我听过几次爵士乐，它其实一个所谓它是有个架子嘛， 嗯， 有个人在主要去把握整体的节奏， 是的， 然后又每个人去填充， 是的， 也有每个人 solo 就独自在去秀的部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老派的，是没有演唱的，完全是音乐 爵士乐。老派爵士乐一定有小号和萨克斯， 对， 这个搭配必须要有，而且小号一出来的时候，整个就提气加点加两分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它的还有它里面还有电吉他，对，里面。 哎呀妈呀，还电吉他！ 对对对， 哎呀妈呀，这身临其境的感觉， 真好， 多爽啊！ 对，所以就你看，你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我又有艺术馆，又有当代画廊，又有当代建筑， 对， 又有黑光剧，又有爵士乐的演出，其实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爵士就去布拉格啊，就是什么布拉格之恋呐、啊，什么去看看大桥上去看看人呐、啊，喂鸽子啊， 不是只有查理大桥， 对 对对、 嗯、 对, 对, 对。 但是我刚刚说的圣约翰教堂跟修道院图书馆也很美， 哦、 对吧、 嗯？ 我们所以说它两者没有所谓哪个更好，都很好。 就刚刚猫叔说的这一系列的体验和景点，离得远嘛，需要。很麻烦的。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都是要走，因为它其实都在老城，不是特别远的区块， 哦、 就在河的两岸。 太好了，我就喜欢走着。 老城， 我觉得就是到这种老城，尤其是有历史、有年头的城市，你一定要用双腿去丈量，你才有那个感觉和意思。嗯、 是，现在我们终于了解，猫叔说要攒够体力啊。 对 对, 对，然后呢，我们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应该说，都为什么这次都没有说到吃？ 对，就 对啊，我们该歇歇脚了， 进步一下啊。 那吃，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这次其实除了匈牙利的布拉贝斯。还有布拉格之外，还去了克罗地亚。那四个城市下来，我觉得整个中东欧的风格，它的饮食是偏咸的， 哦，咸， 偏咸一点， 嗯、 其实比较口味比较重一点，但、 嗯、 没有辣啊。 嗯， 然后所以它吃就肉食为主， 哦， 猪肉、牛肉、羊肉、鸭肉、鸡肉、鹅肉，还有野兔肉，猪食类。 哎呦，好， 还有很多，还有很多类似中国的菜里面很多配菜里面，因为它肉比较腻一点嘛， 嗯， 很多里面会有类似中国的解腻的那种。叫 酸菜 泡菜酸菜， 对，差不多 甜酸口味的这种菜， 蔬菜 很多菜里面、啊、主菜里面都会有这种东西、 啊、 所以呢，那我觉得其实但而且其实有一家餐厅我还蛮推荐，就是它有一家叫是一家印度主厨处理的捷克菜跟印度菜融合的餐厅， 印度主厨， 对， 真的， 我当时还不想去吃，我说问酒店前台说为什么给我推荐一个， 本来还不想去吃， 对 对、 啊、 对，主要是嗯， 他为什么给我推荐这么一个菜馆？他说你一定要试一试，嗯、然后后来就去试了、 哦， 那这家餐厅真的非常棒，叫 V V Other Champion 扎提西，对、 啊、 这样的餐厅。后来去看他的 OIS 里面，他评价也是非常高的、 哦， 就是他其实是融合的， 嗯， 但是他融合不是 他 的融合 接受不了、啊， 但是融合里面不是说我就改掉原来没有，他是传统也很、 嗯、 做得很好，但传统面加入很多自己的想法， 嗯， 因为厨师做菜这点很重要， 有没有招牌的味道？ 有，就是其实里面我其实点了一个，就是他有个叫苦拉达的一个类似一个，就是一个当地发音的意思，就是一个浓汤， 浓汤， 这是一汤，里面是有那个。野生蘑菇鹌鹑蛋的一个传统酸甜咸口的一个浓汤 啊， 哦， 野生蘑菇， 蘑菇酸甜咸口， 浓汤，对对对。 那 就是这个名康，读过这个比较拗口这词是真的是捷克一个传统的一个汤类。 它那个呈现色彩是什么样子？那个浓汤的颜色？ 它其实就是一个看就是棕色， 棕色， 棕灰色，对，它面有带在上面， 有蘑菇嘛？ 对，有蘑菇，然后应该是也有奶油之类的东西吧？ 对对对， 很浓就对了， 也有，但是还好它没有很腻。它是酸甜，就是酸甜，就说明说它不会让你很腻。 第一道菜就是浓汤什么的。 对对，第二道就是点的鹅肉，就要吃，因为捷克鹅肉很有名。 鹅肉， 烧鹅肉搭配那种梨子、红卷心菜跟黄油土豆泥， 听上去就很好吃。 哎， 第三道就是第二道主菜就是我说印度咖喱鸡配细米饭 啊， 那这个又当然里面还有那个。黄色小扁豆泥，还有这个蔬菜，那个蔬菜的酸奶沙拉，还有茄子咖喱 啊，茄子咖喱， 茄子咖喱， 哇， 让我想到蒜泥茄子。 然后最后的甜品也很出彩，其实甜品它做的其实是一个菠萝小米布丁加柠檬冰沙。 很精致， 后面吧，这前面收了一个 碗，很好。 哇， 这个餐厅，所以我觉得餐厅蛮推荐的。另外一家餐厅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餐厅， 捷克的 。那这家餐厅的名字呢？其实当时在小程序里面，他找他也找了很久，最后还是找到，他是一个小的一个不太知名的一条路上面。然后这个餐厅那边，它里面最美的一个是它的。里面装修非常漂亮 啊、哦，装修漂亮、 啊，装修我喜欢。 赶紧说说风格， 对 啊，什么样的风格？ 它是一个，它整个有个它两层，然后它整个面上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壁画，整面的是壁画，是巴洛克风格的。 你发现捷克呀、 啊， 都 巴洛克风格 讲究大气场的部分的东西， 都还是很大的， 对对对， 大气。 是的，是的。 然后它这个餐厅前面的名字后面念不出来，前面是 U M O D R E，U 是单写，然后后面是 M O D R E，后面还有说你可以搜到这餐厅的话，就是各类的。关于鸭的是它的招牌菜，各种鸭肉 啊、哦，鸭肉、 鸭肝，菜是它的招牌。 哦， 然后呢，而且捷克人呢，啤酒也很有名。 对，捷克啤酒。 所以呢，然后我又不喝酒嘛，后来他给我推荐一款只有0.5度的啤酒来配鸭肉， 那是什么味道的啤酒？ 其实就是麦芽香跟鸭肉能够很好的融合。0.5度， 但是这个就可以当啤酒饮料来喝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也很棒。然后呢，说了这么多，你像捷克人当时就想，大家想啊，捷克人是一个慢生活嘛。 对啊。 那除了吃正餐的时候干嘛呢？接下去要推荐两家咖啡馆了。 咖啡馆。 咖啡馆。 有一家叫帝国咖啡馆。哇。 听上去就很老。 这个呢，其实被誉为全世界最美咖啡馆之一。 帝国咖啡馆。 帝国咖啡。 各位赶紧百度一下啊，看看它的样子。 为什么这么？ 因为它用了它的很多，它里面整个的装饰彩色瓷砖是非常美的。 哦，又是瓷砖，装饰彩色， 彩色瓷砖，然后是白色为主导，然后金色，然后蓝色， 哦， 白金蓝。 然后呢，其实它是一个酒店的餐厅，但是因为我不住那儿嘛，所以我就当时请决定，他又没有就波杰也很多人，他说没有办法去订位子，他说你可以试试碰碰运气，我就去了， 嗯， 因为我只有一个人，所以就很容易拿到位置。如果你是两三个人去，可能你就打不到位置。 小桌、大桌、中桌、小桌，好近。 是小桌等位啊， 很容易进去啊。 对，然后刚刚说到那个鸭子餐厅，就是说一个趣闻啊。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因为没有提前定位，找到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几点能到，他说今天晚上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满了。 啊， 满了意思就今天晚上所有都预定满了，而且可能客人 去另外一家吧， 你就要么就明天吃。 哦， 说我是四季的李明部介绍的， 有， 然后说你等一下，后来就给我领了位置进去了。 通道哎， 我的天哪，李明部那边打掉， 没有，他没有打掉。其实是后来我总结完之后，包括我在布拉贝斯就也有了类似经历，就是像这种顶级酒店来讲的客人，对于餐厅和餐厅来讲，他会对你真的会区别对待， 礼遇对待， 因为他知道。你是他带来的客人，而且是他介绍的，那可能跟你一般自己摸进来的话还是不太一样。但是这个不是什么地域歧视，但这个人讲就是在外国里面，他就是有这种信心，因为你是好的客人，所以我要给你优先的插队权。 是的，大家要好好努力的工作， 好好努力的工作。四季的礼宾部，你们再接再厉啊！对，把关系人脉都打通。 是的， 这是我的客人，赶紧给打牌。 这是刚刚帝国的， 对对，他主要是他的是很美， 对， 是他的要去他那边吃一个传统早餐。另外我再推荐一个啊，这个也非常值得去啊，这个是被誉为叫咖啡Savano， 这个地方叫做是。整个布拉格最好的甜品店， 最好的甜品店， 对，然后这里面也是不能够预定的， 谁让你只能碰运气？所以我碰运气又碰上，因为我一个人，所以马上就有位置了。很多人可能等很久，他说你一个几个人，我说一个人好，他稍等一下，等了几分钟就有位置。 咖啡馆， 嗯， 情侣可以去， 对， 甜品店一情侣要去，你一个人很少呢。 对，所以一个人反而有位置， 是吧？ 对对，然后 你过来吧。 对对对对，然后呢？其实你要知道，在国外就餐，咖啡馆也好，餐厅也好，大家有个规则 啊哈，uh-huh. 就是。我们中国人习惯进餐厅就自己去找位置， 是， 嗯， 国外没有这样子的， 他都是 你一定要等在他等位置来领，让你他服务生 领到 领你去，你不能自己去找位置。这点我觉得大家出门以后的这个礼仪要尊重对方的习俗， 了解到， 对对对，哦，因为我们可能习惯说啊有空位置为什么不能坐，可能人家在收拾啊，可能是别人预定的， 是的是的， 你并不知道，你不能就坐下去，那这样变得很尴尬，你要被别人。又说不行，你又再走回去。 就我发现，其实，在国外很多的服务当中，嗯，大家都是互为或都对位去体谅对方的，不是你主观的去考虑很多的事情， 哦， 哈。 其实这样也比较省心，你不用自己去找了。 是的， 对，就大家都要排队，你就排队好了。没，别人不会说那些前面的服务生都会知道谁是排第几号 啊， 哦，人家都会记得， 很清晰， 人家很清晰，不会说你怕别人没也没有人会插你的队， 插队啊什么， 也没有人插队，到他到是谁就谁进去，没有人说哎看没有人我就先插一下，没有这回事， 没有。 对。 然后这个餐这个里面呢一定要吃两个东西， 嗯， 或者说简单说它的甜品最出彩，它也有正餐，但我没有吃它正餐啊， 嗯， 它有甜品是叫一个Savoy 的这个招牌的巧克力蓝莓杏仁蛋糕， 巧克力蓝莓杏仁蛋糕 Savoy 那挺好的， 对，它叫 Savoy 蛋糕， 是， 嗯，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吃好吃什么，除了百度或者是去网上像猫头鹰之类搜索出来，我觉得最好如果大家语言上沟通没问题，问餐厅的人， 好的， 或咖啡馆人，你最推荐。我这招其实在昨天我都百试不到，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即使知道这个里面的食材组成， uh-huh. 其实也不知道， 对的，它的味道啊， 你也不知道它谁 对， 而且很多他们的推荐不像我们，你们有时候去餐厅或者游去旅游去，担心啊，这服务生坑你啊，或者是宰你啊。在我觉得国外餐厅，我没有碰见过任何，他们其实希望他推荐的你喜欢， 是的， 而且他会不停地问你，先生，我推荐这个菜你喜欢， 你满意吗？ 对， 如果满意，他真的也很开心。 是的，是的，是的。 真的 时间的关系哈，嗯，美丽的艺术的布拉格， 对 我们 现代的当代的布拉格， 毛叔去这趟收获很多哈， 嗯， 大家看不着照片，我们能看到，但是大家可以从网上搜索这些推荐的地方啊， 嗯， 希望有生之年去美丽的布拉格感受春夏秋冬不一样的艺术之都啊。 好的， 谢谢我们的 Catwalk 毛叔， 再见， 谢谢， 下期我们再来讲布达佩斯。 好的， 谢谢阿丽。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布达佩斯，我们下期再见喽。 高考过来人常说，志愿填不好，未来多烦恼。为帮助广大高三家长提前掌握志愿填报技巧，教育面对面携手精华学校联合举办加油考生系列第二场，从一模考试透析高考命题趋势及志愿填报定位大型讲座，专家解析运用一模成绩定为目标院校和专业的方法。预约电话400-650-7766。教育面对面还将在4月14日讲座现场全程首发86所在京招生院校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资讯汇编手册，预约电话400-650-7766。高三家长请注意，一模后高三考生要做三件事：一、根据一模成绩科学定位；二、明确清晰目标高校；三、利用最后时间缩小一模现状与目标高校的差距。为此，4月15日公益讲座邀请北大学姐亲授复习策略，还邀请陈武老师现场解析各高校历年政策。讲座热线400-600-5223，400-600-5223，400-600-5223。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